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励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董文炳对兀良和台说，元帅分析的有道理，但是我们的兵力实在是太少啊。蒙哥说，明日我带10000兵马先行攻击，然后3日一轮换攻击，看他如何。兀良和台说，蒙哥王子开始首轮攻击，第二轮由董文炳，第三轮由董文忠率领。攻击时，如果他们的炮火猛烈，防卫坚固，必须注意减少伤亡，不得盲目蛮干。董文炳、董文忠一起站起来答道，是。兀良和台又说，各位万户长、千户长，各位将士，大蒙古汗国与大金国是世仇，他们从中都燕京被赶到了这里，重整山河，势力又强盛起来了。今天经十几年的战斗，我们又赶到了他的首都汴京，首功在我们。各位一定要全力杀敌，立不世之功。董文炳、董文忠等齐声喊道，是。最后商议的结果是，首先由蒙哥率领大军猛攻城墙，接下来各自轮番攻城，不求一定拿下，主要目的是力争让完颜哈达班师营救，给三方山的战士创造胜利的转机。次日，蒙古军队在护城河上搭浮桥过河攻城墙，结果很多军卒掉在河中。过河的军兵以云梯爬城时，被投掷下来的滚木雷石击倒，人员伤亡惨重。蒙哥很少看见蒙古士兵受到如此创伤，气得是脸色铁青。蒲察官奴率领的抵抗部队训练有素，并不显得慌张。第一日战事终了，蒙古军无奈返回，汴京城依旧坚固。忠义军元帅蒲察官奴向皇帝完颜守绪汇报战况。蒲察官奴说，皇上不必焦虑，我在城墙上督战，看得清楚，蒙古军队在草原上骑兵对阵冲锋陷阵可以，攻打像我都城一样坚固的城市，简直是以卵击石。这几日他们是伤亡惨重。完颜守绪说，朕全赖元帅击退蒙古军，立不世之功啊。这时一个太监跪禀，皇上，丞相崔立求见。 完颜守绪对蒲察官奴说，您先退下吧。蒲察官奴本想继续说下去，见状只好施礼退出。崔立进殿后行礼毕，见四下无人，起身对完颜守绪说，皇上，臣有一事相禀。 说吧。 敌军已在攻城，皇上可速调三峰山完颜元帅回军相救，否则京城危矣。 京城守卫已有蒲察官奴元帅统领，爱卿就不必操这个心了。 皇上，蒲察官奴掌握忠义军，现在有统领守京军马，在这危如累卵之时，我怕他有变呢，所以速调完颜元帅回师拱卫京师，使二人可以互相牵制，皇上便可无忧。 完颜守绪沉吟半晌，那三峰山一撤军，敌军大部尾随而来，又该如何？ 据知攻城人马就是三峰山前的蒙古军一部，完颜元帅迟迟不前，结果给敌已绕过三峰山的机会，他现在在三峰久战无功，还不如回军，合兵一处才是上策。大军分则弱，合则强，请皇上三思啊。 朕听一听官奴的意见如何？ 皇上万万不能听他的，他现在是手握京城守卫大权，正是志得意满，想独享天下之功，怎么能容忍别人来分一杯羹呢？而且他与完颜哈达元帅素来不和，他是不会同意完颜元帅回军的。 那以卿之意， 皇上下旨，我密派一人前去令完颜哈达元帅速速回军相救。完颜守绪觉得这个办法并不妥当，但是二位将军手握重兵，确实让他心存不安。 不管哪一个人，万一像当年赵匡胤一样来个兵变自立，自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但是如果按照崔立的意思办，一定会招惹两位将军的不满， 到时万一激怒了他们，形势将会更加不利。 并且当前蒙古兵势头并不是太盛，汴京还是能够应付的。 但是自古祸起萧墙。 想到这儿，完颜守绪挥了挥手，意思是这事儿自己心里已经有了打算，不必再谈了，让崔立先行退下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另一方面，在黄河北岸中军窝阔台大帐内，窝阔台和耶律楚材二人正在运筹帷幄。窝阔台对长胡子耶律楚材说， 你对南宋情形了解如何？ 耶律楚材说，少年时期随父亲去过南宋，已记不得多少了，但是知道他们以理学治国，修文轻武，国内都有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的清谈之士，儒理之风颇为盛行。唐太祖皇帝陈桥一兵变，黄袍加身，也是以武得天下。难道到300年后，这子孙倒忘了祖宗了？ 大汗，有道是马上可以得天下， 不可以治天下，治天下陛下嘛。 哎，长胡子，你们只说对了一半。你们认为我们蒙古人不会治理天下？其实我们大蒙古汗国建立这些年，疲于开疆拓土，无暇顾及其他。治理天下无非是舞文并举，你下马了，人家不下马，你放下刀了，人家不放下，人家随时放马举刀而来，你怎么办？武备不足，随时受到侵扰欺凌，何言治天下？耶律楚材捋了一下长髯，缓缓道：其实大汗所言与我同理，文武并举，其轻重应据事实而变。敢问大汗，取得中原以后如何处置啊？傅函早就教诲我们，随其俗，柔其人。但是大汗又说了另外一句话：中原不可久住吗？耶律楚材笑了笑说：想要久住马也不是不可行，臣下倒是有一法。 哦，请讲。 以汉法治汉地。这与傅函所说话不同，但理通吗？ 是的，但是大汗，你们宗王贵戚之中有不少人以为儒学误国，理由很简单，不都被你们打败了吗？ 中原汉地，将来的南宋有什么我都不怕，只有一宗我怕。 哦，大汗怕什么？ 怕他们人多，一虎抵不过群狼啊。 耶律楚材陷入了沉思。此时窝阔台又要举杯喝酒，耶律楚材举手制止道： 大汗，你已经喝三盅了，不可食言，并且明日我们还有要事商量，今日不可贪杯。 第二天窝阔台醒来后觉得头痛，夫人乃马真想要叫医师来，被窝阔台拦住，示意这点小病不值得小题大做，尤其在当前特殊情况下，一定要以军心为重。乃马真见窝阔台坚决，就打消了叫医师过来的想法，陪窝阔台聊天。可是聊着聊着，话题又回到了自己的孩子身上。乃马真疑惑道： 贵由他们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 窝阔台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点点头表示同意，也跟着说： 是应该有点消息了呀， 孩子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 能怎么样？在书王麾下统兵打仗还能怎么样？不必顾虑。 二人正说着，贵由突然跑了进来，窝阔台、乃马真二人大吃一惊。乃马真扶起儿子： 你怎么了？急成这个样子？ 贵由说道： 傅函，阔出死了。 窝阔台闻听大惊失色，身体是摇晃了几下，乃马真赶紧扶住了他。窝阔台定定神说： 怎么死的？ 与蒙哥、武梁合台、董文炳等人去探绕过三峰山的小路，途中在山谷里露宿，夜间山洪爆发，阔出为救蒙哥被洪水卷走死了。 那尸首呢？ 找见了，书王让我扶灵回草原安葬，同时禀报 西路军的情况。 阔楚在哪儿？我去看他。 听在十里外。 窝阔台听完，二话没说，就往外走，身后跟着悲痛不已的桂由和乃马真。在停放着阔楚灵柩的旁边，摆着祭品七牲头，点着长明灯和香。一行护卫在灵柩旁默默站立。窝阔台站在儿子灵前，默然无语良久。从随从手里接过白马奶酒，洒在儿子头前。奶马针在一侧，抹着眼泪。洒完白马奶酒，窝阔台转身对桂由说：“在这儿停三天，然后送回草原，在祖陵处安葬。”说完这句话，他低头缓慢地往外走，瞬间似乎苍老了许多。阔楚的死给窝阔台带来了不小的打击。不过在这灭金战役的关口，窝阔台身为大汗，还是强挺着丧子之痛，和众将军一起研究灭金的详细战略。桂由回来以后，窝阔台召开了大会，强忍悲痛说：“大家听着，桂由带来了右路军的消息，拖雷大王已探到了绕过三峰山到汴京的道路。按时间算，这时已有30,000兵马在蒙哥兀良合台的率领下到了金都汴京城附近。拖雷大王已经开始了对三峰山主阵地的攻击。大家听令，3日后大军渡过黄河，向金都汴京攻击。各支兵马都由巴特尔统一调遣。”巴特尔闻听站起，按大汗旨意，渡河大军分3批行动，各将听令。众将齐刷刷站起，满是同仇敌忾之气。到了晚上，窝阔台又在和耶律楚材商议进一步瓦解金朝抵抗力量的办法。耶律楚材说：“大汗，我们虽然对金国形成了夹击之势，但是金国仍有可用兵力100,000，假如困兽犹斗，一时难以拿下呀。那你的意思呢？再派使臣出使南宋，迫使南宋出兵夹击金国，大事必成。上次派使，南宋皇帝蜀守两端，奇强观望，出使南宋小以利害，如果灭金，还他清邓唐三州之地，并以长江为界，永不再犯。否则大军过江之日，片甲不留。南宋慑于大军威势，有可能出兵，就是不出兵，不与金国联合抗我，也是好事。他们如果以唇亡齿寒之礼互为以示对抗大军，我们就难了。金与宋百年世仇，不会就这么轻易解了。我与宋氏无仇恨，小以利害，他们会答应的。”说着窝阔台举杯要饮酒，耶律楚材举起手欲要制止，手举到半空又放下了，自言自语：“我已无言再献大汗，只喝三盅了。”窝阔台会意道：“唉，爱子夭折，心中烦闷，你以外只有这葡萄酒略已解忧了。你不必再劝我，今晚让我 痛痛快快醉一场。 耶律楚才亲自给窝阔台斟了酒，自己又斟上，二人举杯是一饮而尽。 窝阔台说，那我派谁在出使南宋呢？ 史天泽就近去南宋，而且大汗的符节均在他那儿。 对呀，他出使金国已没有必要了，让他出使南宋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阔初的死不仅让窝阔台伤心，同时也让拖累的夫人索尔忽和塔尼担心。毕竟阔初在窝阔台的儿子当中最出色，如果依旧沿袭父死子继，那么阔初极有可能是韩魏的继承人，而今却为了搭救蒙哥而不幸遇难，这对于窝阔台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虽然战争无常，可是拖雷无论如何对阔初的死还是要担负一定的责任的。不过窝阔台并非不明事理之人，这些年来拖雷从来没有二心，为了蒙古四处征战，鞠躬尽瘁。只是那窝阔台的夫人心胸狭隘，喜好搬弄是非，说不准会在窝阔台跟前说些什么难听的话。想到这儿，索尔胡和塔尼对托雷说道， 韩哥不会因为阔初的事情而记恨你吧？ 托雷摇摇头说，韩哥是个宽厚的人。 我知道，可是阔初毕竟是他最喜爱的儿子呀。 当时我不该让他去，我先是让蒙哥去，阔初和蒙哥好，他知道蒙哥身上多处有伤，他要替蒙哥去，蒙哥能让吗？你知道蒙哥的脾气，二人互不相让，我只好折中让他俩都去了。谁想到 阔初这孩子， 蒙哥说他把蒙哥推上了自己的马背，才被大水冲走。这孩子真是个白心的人呢。 不要说了，战争就是这么一个东西，在他的阴影之下，谁能掌握自己的命运？ 索尔呼和塔尼见托雷的情绪低落，便不再言语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 Yeah, yeah,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